都失去，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。 我可以抱你吗，爱人，让我在你肩膀哭泣。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，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。我可以抱你吗，宝贝，用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。你也不得已，我会笑笑地离去。 一千零一夜，没有一夜不思念，每一份想念化作不成双的蝶。一千零一夜，没有一夜不流泪，流到心里面变成雪。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是主播林奇。近日，同程旅游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，今年春运，广州、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杭州等十大城市为火车票最难买的出发城市。工信部今天上午公布电动自行车行业新标准，其中主要两项指标是电动自行车最高速应不大于每小时20公里，整车重量应不大于40公斤。为期一周的匈牙利第十二届布达佩斯国际马戏节近日落幕，中国杂技团选派的空竹俏花旦和灯伞荷塘月色凭借高难度技巧、创意编排和完美表演，分获本届马戏节金奖。法国阿尔卑斯山近日遭遇了罕见的暴风雪，在24小时内降雪40到90厘米，累计厚度甚至能达到2米，比成年人还高。近日从北京西站获悉，2018年春运期间持护照、港澳通行证、大陆通行证的网络购票旅客，可在自助设备快速取票。北京三里屯文化周近日在太古里红馆拉开帷幕。据了解，本次文化周分别有摄影作品展、体验式文化讲座与创意文化市集三个主题，活动将一直持续到本月21号。由老狼与小柯联决现身的单曲力作，作为聚焦中国四川藏区大型 4K 纪录片《香巴拉深处》的主题歌，在岁末年初时节应景上线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江春水清不静，我梦绕。 休你多情缠绵， 一朝春露望花开，我美丽无限， 一日春风人心暖，你风情万千， 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。今天是1月17号，星期三。最近几天云量将有所增多，气温呈现缓慢回升状态，但还是不要因为白天温度小幅回升就忽视了早晚出行时的防寒保暖。毕竟现在还是39天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7度，最高气温6度左右，北风1到2级，天气阴转晴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7度到5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5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。看到的是朝阳、丰台、大兴在-7度到6度左右，海淀在-8度到6度左右。在去年9月份啊，发布了一个2018年时尚色彩趋势报告，推出了流行单色金风石褐色。金风石褐色到底是个什么颜色呢？其实这个颜色呢，就是今年秋冬色系大势中的大势，焦糖色。说到这儿呢，刚好我现在身上穿的就是一个焦糖色的毛衣，像焦糖色羊毛大衣、焦糖色针织衫，这些呢都是今年冬天的流行款。而说起焦糖系美食的代表呢，一般是去甜品店必吃的提拉米苏，而现在呢必吃的绝对是焦糖系的烤酸奶，还有最近办公室风靡的网红脏脏包。脏脏包是什么呢？它是一种面包，是在牛角包的基础上浇了厚厚的巧克力层，上面再撒满巧克力粉，绝对是钟爱巧克力听友们的最爱。当我们穿上焦糖色的时髦慵懒大毛衣，靠着暖气饮一口浓郁曼妙的烤酸奶，再咬一口美味的巧克力脏脏包，哇，这样的生活简直是完美啊。今天下午不如就来个这样的下午茶尝试尝试吧。如果你在吃脏脏包的同时一定要准备纸巾啊，不然你的脸就没法见人喽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见。九六九报天气，关心天气更关心你，传递最新玩乐美食活动信息，一站式解决周末假期去哪玩的宇宙难题。欢迎各大旅游局或景区与我们联系，节目资源互换及合作，请拨打0105175-2200。 北京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着急用钱，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，还是待不下来，好困难呐！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，直接找顶呱呱，只要你有按揭房、自建房、按揭车、社保、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，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。 还有这种操作啊？怎么联系呢？拨打电话52514000。 温馨的家园。我是你的避难所，我承载着你，是助你稳固的基石，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，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。我就是你的家园。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，我也将无法照顾你。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 覆盖的威力。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价格的优势，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经典的魅力。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-5175-2200。 你敬仰少林，少林有多少神奇故事，到处把你传扬。精湛的武艺，气势也无双，少林寺威震四方。悠久的历史，源远流长，少林寺美丽辉煌，千年的故事。神秘的地方，嵩山有故，人人都向往。读书的故乡，迷人的地方，天下知名，万古流芳。豪杰都来把你敬仰，少林少林有多少神奇故事，到处把你传扬。精湛的武艺，绝世无双，少林寺威震四方。悠久的历史，源远流长，少林寺美丽辉煌，千年的古。神秘的地方，嵩山有故，人人都向往。读书的故乡，迷人的地方，天下知名，万古流芳。天下知名。万古流芳，少林，少林，少林。 今天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，欢迎您准时锁定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。马上就要迎来春节了，相信想要回老家过年的听友们这几天一定在抢回家的车票了。在昨天啊，就已经能订2月14号的票了，也就是今天可以买除夕当天的车票。部分城市的车票呢是在16点开始售出，不过昨天还在帮别人抢票的我发现，只是在登录用户名的瞬间车票已经抢没了。后来在网上搜了一下抢票的攻略，特地来给听友普及一下。春运火车票呢有3次捡漏的机会，第一呢是起售45分钟后，如果部分抢票网民没有及时支付的话，票员将返回票仓。第二个呢是开车前的15天是退票高峰期，第三呢是在开车前48小时和24小时也是捡漏的好机会。其实这些方法是可能实现的，只是风险比较大，而且随机性也比较大。想要第一时间买到票，还是要提前定好闹钟，10秒内下单的节奏啊。而值得一提的是，12306 APP 上现在网上购票补票可以微信支付了，动车组还开通了选座功能，是不是很方便呢？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 969旅行者。 一转眼的元旦已经过了半个月了，春节还会远吗？过年的你准备去哪里嗨呢？哪里最实惠呢？如果你有心，总能觅见一方清净之地，洗涤久居尘世的灵魂。今天呢，和我们一起去看看那些少有的美景还免费的人间仙境吧。流溪梯田是福建最美的梯田，如同一幅山水墨画。这里层层叠叠的梯田，田间的房舍，袅袅的炊烟，劳作的人群，好似一座浓浓的山水田园诗画。田在山中，群山怀抱，绿意映衬，置身其中的你会感到心清气爽，犹入世外桃源。梯田的美离不开水的衬托，梯田的每年12月灌水，到了第二年的1月，也正是最漂亮的时候。这时候出发，来到福建省的游溪县，一起来欣赏这份美丽吧。康定的荷花海，目前呢还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地方，也不收门票。这里因海中生长的荷花而得名，又名荷荷海子，属高山淡水湖泊，四周呢有草原、森林、雪山相伴，风景也是非常的漂亮。这里山峦连绵，雪山气势恢宏，山深林密，峡谷幽深。这里的天象景观也特别的奇丽迷人，历史文化底蕴丰富，民族风情浓郁。在这里的生态环境是十分的优美，珍稀的动物众多，也是呢川西地区重要的物种基因库之一。天地相连，天水合一，站在这里呢仿佛像误闯了一个仙境，分不清楚哪里是天，哪里是地，哪里是现实，哪里又是梦境。这里的湖泊是非常的多了，有5个大型的高山湖泊，湖水清澈，晶莹如玉，绿草如茵，野草似锦。荷花海公园的植物物种丰富，野生动物资源以高山的动物为主，包括呢兽类、鸟类、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约322种，还有10余处的温泉和5个高山的湖泊。这里呢也是您梦寐的旅行地之一。景点969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。如果你有独家的旅游资源想要和我们合作，可以拨打电话010-5175-2200。旅行就是一种分享，969旅行者，我们一直在路上。 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，红尘中的情缘，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胶着， 像是人世间的错，我前世流传的因果，众生的所有也不惜换取刹那阴阳的交流， 来来去难去，数十载的人世游，分一分去难去，爱与恨的千古愁， 本应属于你的心，它依然护紧我胸口，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， 来来去难去，数十载的人世游， 分一分聚难聚，爱与恨的千古愁， 于是不愿走的你，要

滚石唱片是个神奇的地方，在这个公司里呢，没有一个人气场不对，就连成龙，他在滚石出的电影原声专辑都莫名有一种沉郁气质。当然这里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因为那个制作人叫做李宗盛。对了，本期节目不得不再提到李宗盛，因为经典就是常被人提起的呀。李宗盛每支歌后面仿佛都藏着一个女子以及她所经历的荡气回肠。我们知道李宗盛给女歌手写的歌很多，而其中《晚婚》这首歌呢，就出自于李宗盛之手，演唱者是江蕙。这是男人写给女人的歌，歌词中的意境却比许多异想都市女性对待爱情、对待婚姻满腹无奈的态度要高明很多。我们一起来听一下。 伤身，爱敢宽身，女人真聪明，一爱就笨，往往爱一个人有千百种可能，滋味不见得好过长夜孤枕。我不会逃避，会很认真，他爱来敲门，回声的确好深。我从来不想独身，却又预感晚婚。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，让我擦去脸上脂粉，让他听完全部传闻。将来若有人跟我争，他答应不会默不作声。他能不能，能不能擦去脸上脂粉，让他听完全部传闻。再聊聊若是非得分，心相约谁都不许苦撑。他能不能，能不能， 能不能让我猜。 相约谁都不许哭，唱他能不能，能不能，他能不能，我能不能，他能不能，我能不能，他能不能，我又能不能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宁奇，继续回顾经典好音乐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宗盛为江蕙写的歌《晚婚》。关于小李宗盛，我们愿意去他的歌里找寻关于情的记忆，却不太愿意拿他自己感情生活去做文章。人们有的时候对于这个男人过于苛刻，总是把一切关于感情不好的东西统统归到他账上，可是又在自己受伤时依赖着他的歌，哭得死去活来，仿佛这是另一个人写的。或许这就是他的矛盾，每一声叹气里仿佛都有一个故事，这也是我们的矛盾，明知道这样不好，还是深陷在他的作品里无法自拔，接着重复上演歌声里发生的事情。 起来，然而大伙儿都在，笑话真是精彩，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，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，一天又过一天，30岁就快来，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，寂寞难耐，寂寞难耐，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，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，时光不再时光不再，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，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，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，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，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，不好不坏，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，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，时光不再时光不再，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，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， you

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

心已经